官名臣，知是恶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的一位老同学翰林院庶吉士徐成前来拜访。他可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。徐成是接受了王振的任务来诓于谦，他这于谦呢献上了王振的花名册。那位说了，这花名册真是王振一党的人员名单吗？您别说，还真是。要不拿点真家伙，怎么能骗过于谦呢？徐成啊，把这花名册献给于谦之后，他是言之凿凿啊，说愿意跟于谦一起扳倒王振，清除阉党。把这花名册往上一献，徐成说了：“听说老弟，你的手里也有张硬牌呀、啊？”啊，于谦就打了个词儿：“啊，袁玉兄，你说什么？你看看，还跟我装糊涂！王振私通瓦剌的那份手谕呀、啊！”于谦吓一跳，心说这事儿怎么传到徐成的耳朵里去了？所以于谦呢，否认。可是啊，这徐成把脸一虎。我看出来了，老弟，你还是不真遮着我交心呢。我可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啊，偷这花名册那么容易吗？为了能够扳倒阉党，哥哥命都豁出去了，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呀？啊，你不够意思呀。于谦一看，好吧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也跟袁玉兄实话实说吧。我的手里的确是有一份王振的手谕，这是怎么拿到手的呢？当时是在松林口，如此这般这么回事。于谦呢，就把松林口截获手谕，又在牛角岭遇险的事情跟徐成说了。徐成一拍大腿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多悬呢、啊！兄弟啊，看来这份手谕绝对是王振的短处啊。可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，这个手谕是真是假呀？你有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啊？于谦说：“这还能有假？哎，我说手谕是假的，那是借题发挥，将计就计。哎，表面上既不伤了王振的面子，我把所有的过错呀都推到这个瓦剌人的身上，而后呢，我又可以名正言顺的把铁箭头扣下，把手谕也拿下。”再说了，袁玉兄，如果手谕有假，那个瓦剌的通事怎么会气急败坏呢？怎么会在回京的路上设埋伏要加害于我呢？徐成啊，晃着大脑袋，魏建德，魏建德呀，听一贤弟，你想过没有？也许这个哈里木他就是气急败坏呢，就是出于私愤 想报复你呢？啊，这并不能说明手谕的真伪啊。你想想啊，没准儿他就是从哪儿啊淘换了一个假手谕，干嘛使呢？就是糊弄那些守关的士兵，偷运铁器嘛。哎，我可不是担心别的，我就怕你呀、啊。如果将来你以此手谕为凭去弹劾王振，最后一看得了，这手谕不是人家王振写的，你再闹一个陷害忠良之罪，你看看，到时候啊，嘿嘿，我看你是得不偿失，搞不好啊，你还来个牢狱之灾。这样吧，兄弟，你这手谕在哪儿？给哥哥我看一眼。于谦一听，哼，老兄，手谕真假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看一眼识真伪呀、啊，有点吹。但是哥哥我绝对有这本事。怎么呢？你别忘了，哥哥有这道行啊。难道你耳朵里还没灌满吗？我徐成擅长金石学呀，啊，什么甲骨玉器、砖瓦风泥，我是颇有研究，更不要说名人字画、金石碑刻了，我可是眼力独到啊。最重要的，我见过王振的字，哎，这么说，绝对的一流文物专家。哼，搞不好啊，将来你弹劾王振的时候，朝廷还得让我来鉴定呢，是吗？哎呀呀，小弟倒是听闻袁玉兄有这方面的才学，那如此说来，您就给小弟长长眼。嗨，别拽文了啊，长什么眼呢？是不是王振的手谕？小兄一看便知。于谦一听，好啊，那如此说来，你随我来。两个人放下酒杯，就来到了于谦的里屋。哎，这是个卧室，这卧室呢靠着里边还是个小书房，算是个套间吧。就在书桌旁边有这么一个五斗柜，抽屉的第一格呢，哎，于谦把它打开，就把王振的这个手谕就拿出来了。好嘛，里三层外三层包的这个严实啊，拿出来交给徐成。哎呀，此时徐成的心情十分紧张。怎么呢？他的任务就是利用和于谦的同窗的关系拿到这份手谕。王振说了，不管你利用什么机会，只要把这手谕给我拿回来，或者你就毁掉，你就立下首功一件，升官发财指日可待。到时候你还是翰林院小小的庶吉士吗？啊，你想要什么官没有？所以徐成眼见着于谦把这王振的手谕拿出来，他心说，我干脆我一把抢过来，我就吃了得了，肚里一咽，万事大吉呀。可是又一想，不行，徐成灌了二斤猫尿，你就胡思乱想，不可鲁莽。好不容易我是获得了于谦的信任，如果现在我就出手玩横的，万一失手呢？哎，再者说了，你看那份手谕，哎呀，这是为了能够不易受损呐。这手谕不是那么一薄薄的一张纸，已经做了加固处理了。也是，您想，那交给瓦剌人要运送铁器，携带在身呢，那天天风吹日晒的，手谕要是这么一张薄纸，哪下子弄不好就撕坏了，那哪行啊？所以这封手谕啊，装真的还挺精美，关键它结实。徐成刚才喝多了，有点眼花，等于谦把手谕递给他仔细一看，心说，哎呀，好在我没冲动，这家伙我要吃下去，我得噎死。再有啊，徐成也注意到于谦对他是很亲近的，可那老家人刘安呐，不冷不热的，进进出出的看着是端茶倒酒，好像老用卫生眼球看他。徐成心说，嗯，稳住稳住吧，还真不能着急，说不准呐，这老头安着什么心眼呢，现在不一定在哪个地方偷偷瞧着我呢。嗯，徐成想着这些事儿啊，这心里边一走思呢，手上就慢了点。于谦就问袁玉兄，手谕在此，你倒是看呢。 对，哎呀，我刚才还合计呢，哎呀，这个手艺装真的真挺精美啊，我瞅瞅，哎呀，嗯，徐成拿过来展开观瞧，你别说，他还真有两下子，他果然很懂金石之学呀。王振的字他的确见过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款儿，一看王振之印四个字大印在上面卡着呢，显然呢这是个人的私印，但是王振权倾朝野，他的私人印信是更厉害，这四个字一般人你还看不明白呢，明朝的印信印文采用的是九叠篆，哎，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玺印的文字，简单来说吧，这个篆书要写起来啊，要使用叠笔，哎，明明是个横是个竖，哎，也得多拐几个弯弯绕，九叠篆呢就是叠笔很多很多，这个九可能是个虚数，据说呀理学家朱熹曾经这么说，君道刚而能柔，天下无不治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官印要使用九叠篆，哎呀，这看起来柔曲盘缠，使字之至柔啊。这体现的是君道以阳刚，欲臣下之阴柔，所以天下大治。好家伙，您看见没有？从这字体上都能拍封建君主的马屁，哈哈。那么这种九叠篆呢，在宋朝是开始出现，到了明代呀，基本上就普及了。好看不好看呢，见仁见智。反正我建议啊，有密集恐惧症的您还是别看了。徐成拿着这份手谕，左端详右端详，最后确认了：听义兄，这份手谕的的确确是真的，我敢打保票，10%的保证。哎，于谦说有意思啊，您倒给我说到这里边的玄机何在？你看见这款儿没有？王振之印这几个字的边上，你瞧瞧，就这儿啊，有这么一溜小的印记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刻印之人呐、刻好印章之后，用这个小锤子随便这么敲了几下，哎，你别看就这几下，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纹理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仿制。于谦点头，明白了。其实啊，这大概就是古代官印的一种防伪技术啊。您想那个年代，又没有什么计算机扫描，靠的就是这种办法。徐成啊，老不乐意了，把这手谕啊又还给于谦了。听义贤弟，这份手谕可是重要的证据啊，将来弹劾王振就靠他了，你可一定收好了呀。许成多不情愿，这于谦心里边想着，于谦一会儿说，要不老兄你替我保管，那该多好啊。当然这是胡思乱想啊。于谦接下手谕，重新叠好了，装回信封，哎，又塞回到那五斗柜第一个抽屉里了。徐成侧眼看，心说，好，就是这儿，就在这里边，我这记住了，一会儿我就把它倒走。两个人呢又回到前厅，徐成提出来了，啊，不行，今儿的酒没喝够，今晚上太高兴了啊，还得继续喝。于谦说，老兄，我什么也喝不下去了，再说酒都没了。不行。徐成说，今天呢我就不走了。啊，廷义，我看呢你还是藏着量的，哎，今天晚上我必须把你喝趴下，这样啊酒没了不怕。徐成说着话呀，拿出10两纹银跟于谦说，哎，得麻烦您那位管家出去呢再买点回来，咱们两个是一醉方休啊。于谦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定更天都过了，哪有酒卖呀、这就是你不了解了。怎么样，哎，我要是能把酒买来，你就陪我喝，这个赌你敢不敢打？于谦说，行啊，哎，只要你把酒买来，哎，咱们就喝。哦，好。 于是把刘安又叫进来了，按照徐成的指引，让他呀到一个酒家叩打门环三长两短。哎，这是熟客夜间买酒的暗号。这地方啊离于谦他们家还不算远。刘安呢没办法，嘟囔着嘴拿着酒壶打酒去了。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儿等刘安，就等着酒，其实已经喝了不少了，这舌头都有点大了。徐成在这儿说：哎呀兄弟啊，我这头可有点疼啊，那个什么，我稍微迷糊一会儿，哎，不许睡啊，等酒来了我再跟你痛饮一番。于谦说：你看看，我就说你喝多了吧，那就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咱们里屋聊吧，反正今儿晚上你也不走了，咱们两个是抵足而眠。那好，两个人到了卧室里又是一番诗文唱和，就等着刘安说着说着都困了，两个人呢还真就在一张床榻上睡着了。等刘安回来一看，得，这酒我算白打了，蛤蟆这二位爷，这个枕着那个胳膊，那位靠着这个大腿，睡得是个香啊。行了，那我也回去睡吧。刘安呢看了于谦这屋一眼，也就回自己的房了。等刘安走了之后啊，徐成他偷偷摸摸的起来了，这小子根本就没睡，他悄悄的下了地，奔着那个五斗柜就摸过去了。 叶一兄，我不可多饮了，花酒。 停业，停业，于谦老弟，咱们。再喝呀、哎、我说廷义老弟啊，你这酒量也不行啊，这你怎么在官场混呢、哎、 酒量不行啊，你还真没少喝，那今天你就 站住、啊、看你这老贼往哪跑哪跑啊。 吧，手玉，手玉放哪儿了？不是刚才明明放这儿了。这，哎，山西守备监军郭靖大人手。这监军郭靖大人，不就是郭公公吗？郭公公可是王都腾眼前的红人，于谦怎么会和他同心呢？ 郭公公勿急。待择日禀明铁骑偷运，亲仔细揣度上意，增派驻军钱粮之事即日办成，月后即焚。 好啊好啊，郭公公，原来你跟于谦暗通管曲。于谦王振，你是吃双份的。行，虽然手谕我没拿着，拿上这封信也是首功一件。 哎呦哎呦，这不是徐大人吗？这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？ 我刚才睡了一觉，忽然想起来明早有一同乡约好要来京见我，我光想着跟廷义叙旧，哎，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我得回去，明儿一早啊，我还得到城门口去接他。 哦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这个夜晚路黑，您慢走啊。 回头见啊。 哎，徐大人，您的包裹别忘了。 哎呀，对对对，你瞧我真是喝多了，多谢多谢啊。明天一早啊，你跟我廷义贤弟打个招呼，我们改日再聚，再聚啊！ 哎，好嘞，再见啊！哎， 他走了， 走了，老爷啊，还是您神机妙算呢， 谈不上， 顶多就是个将计就计吧。 可我不明白，他把这花名册都给您了，您干嘛不藏起来呀、啊？还特意让我交给他带回去。 哎，这花名册只有名字，能说明什么呀？ 啊，这花名册不会是假的吧？ 我看是真的，否则呀，王震也不会将其交给徐成，前来诓我。这东西虽然是真的，但是没用啊。就是拿到皇上面前，王震随便编个借口都能搪塞过去，根本称不上是他结党的证据啊。还给他吧，放在我手上啊，只能增加我的危险。那王震还不得天天惦记着找人害我呀？况且啊，阉党之中都有谁，我呀早就记住了。 嘿，还得说是老爷您呢，真高明。 这都是逼出来的，希望我这招反间计能够奏效吧。 哦，感情于谦没上当啊？可不嘛，于谦在给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回信的时候啊，听闻徐成前来拜访，他是灵机一动。因为于谦知道自己跟徐成虽是同窗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深交，忽然之间银夜来访是必有文章。于是呢，于谦就跟刘安做了个安排。就在于谦呢把手谕放回到五斗柜里，哎，他不又跟徐成回到前厅了吗？这个时候刘安呢就已经偷偷的又把王震的这个手谕啊给换了地方。那么于谦给郭靖写的那封信呢，哎，那是于谦有意为之啊。呵呵，你来偷我的手谕，我就还你一封假书。那么徐成是上当了，王震又当如何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 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朱颜变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热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冷秋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王震和于谦啊，来了一个明代版的蒋干道书。这王震真是老奸巨猾呀，他派徐成到于谦的府上去诓骗那份手谕。其实啊，这些天来王震有些坐立不安，对于谦王震很挠头。一开始啊，这个王震没太拿于谦当回事儿啊，因为在王震逐渐上位的过程当中呢，于谦一直在巡抚任上，他不在京师，所以啊，把京城这些政治对手啊基本上都摆平了，王震觉得是万无一失了。没成想这个于谦这么难对付，你说直接拉拢吧，这是不可能了。要像对付陈汝炎那样呢，说抓他儿子一招之错敲山震虎也不成。这于谦在京城没别的人了，就是一个义子李成随时跟在身边，再有呢有个女儿于小娇啊，远在杭州老家呢，鞭长莫及呀、啊。说我找人把于谦给杀了给干掉啊，那也不合适。于谦那可是朝廷重臣呢，靠这种极端手段，一旦形势不缜密，出点差错，风险太大啊！说找于谦一个一招之错，把他给下了大狱，这更不成了。于谦本身就光明磊落，有口皆碑，而且行事又是低调谨慎，他谨言慎行。你就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，那你差不多这理由你也得有一个呀。哎呀，把这王震给急的呀，哎呀，心说这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，那眼看着我就权倾朝野了，皇帝已经为我所掌控啊，那就那个成王也不在我的话下，我能跟他周旋。哎呀，这于谦我怎么对付呢？大朝之后，王震就越发对于谦重视起来，他也在检讨自己。怎么说王震良心发现了，要弃恶从善了？那不可能。他检讨的是啊，我做事太毛草了啊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两年得势之后啊，哥们有点膨胀了啊，这不行啊。于谦这个对手很老辣呀。王震心说，我必须更加谨慎啊。他这心里头就骂这两个人，骂谁呀？一个是哈里木，心说这个瓦剌蛮子真是靠不住啊！要不去你就果决一点，你就把于谦干掉，反正你跑到塞外啊，谁也找不着你。要不呢，你就隐忍一点嘛，你不让运就别运呗，咱们慢慢再想办法。你说你啊，出手了还没有，让于谦逃过此劫，这下好。把整个事情啊放在重中之重，盯上这个铁箭头这事儿怎么收场呢？想到这儿啊，他又骂这郭靖，败家的玩意儿啊，不中用的货。这个郭公公啊，在王震刚进宫的时候呢，他是王震的一个上级啊，对他还挺照顾。后来啊，王震呢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了，郭靖一看机会来了，他是紧抱王震的大腿呀，是起誓发愿永远效忠干爹王震。王震呢这才把郭靖安排到山西当监军。这个监军岗呢一般来说一年就得调换，可是为了让郭靖在山西地面能够扎根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，王震是不顾百官的弹劾，在皇帝面前几次美言，哎，就让这郭靖啊在山西扎根了。王震现在有点后悔了，哎呀，心说话都怪这个郭靖啊，你说郑瓦剌这点糟钱干嘛呀，要不是你老在我耳边吹风啊，哎呦，我也不能耳软心活，我写什么手谕呀、啊、你看看。他正想着这事儿呢，哎，外面徐成回来了。 喜公公 哟，徐大人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呦， 怎么这么大酒味啊？你掉酒窖里是怎么的？我说你事情办完了 啊，出了点小状况，不过 什么呀？没办完你回来干嘛呀？ 哎呀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有要事向督堂大人禀告。 别的先别说。 什么呀？ 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不会落到于谦家了吧？ 哦，对，那完璧归赵。哎，那个督堂大人睡了没有？ 最好你的事情比较紧要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你等一会儿啊。老祖宗哎，哎呀，那个徐成又回来了，还得劳您金身大驾。 呸，真恶心。哎，希望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。 徐大人真是雷厉风行啊。 督堂大人，小臣领命之后可不敢耽搁，我刚才到了于谦府上，我用喝酒打掩护，然后我就 现在何处？ 在这儿。 郭公公误籍，待择日禀明铁器偷运，先仔细揣摩上意，增派驻军钱粮之事即日办成，月后即焚。 哟，这个郭靖，原来他跟于谦暗通款曲，这个白眼狼王八蛋老天杀的。哎呦，老祖宗您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？哎呀，老祖宗您可得注意身体呀，气大伤身呐。老祖宗， 喜娘， 小的在呢， 你去山西把郭靖给我抓到这儿来，现在立刻马上。 哎，是，小的这就动身啊。哎呦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 原来于谦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。 不好，喜娘， 哎，老祖宗，喜娘来了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收拾行装马上奔山西了，您 不必去了，天色不早了，都回去歇着吧。 老祖宗，那郭靖不抓了？ 线上不是说了吗，月后即焚。 这信， 徐成，刚才你提醒我了，你说于谦是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，即便不相信郭靖，咱家也该相信于谦呐。 啊，老祖宗，您这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小奴不懂了呀。 我们呀，差点中了于谦的计呀。 哎，您别说哈，这王振还真没上当。咱说了，他这心里边正骂着郭靖呢。徐成把这封信拿来一看，他能不气急败坏吗？要拿郭靖问罪。可是徐成那句话提醒他了。徐成说呀，看来于谦也是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。王振是如雷贯顶，他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啊。心说话啊，即便郭靖背着自己呀，要勾结于谦，嘿，那于谦也绝不会跟郭靖沆瀣一气。对于于谦的品格和操守，王振是十分笃定的。哎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觉得于谦不好对付嘛。心说话，好险好险呐，差一差废了我一条膀臂呀。如果我把郭靖撤回来，监军换了别人，那山西地面之前的基础就白打了。再说这徐成，刚才还在这撇着嘴拧着腿在这美呢，心说话，嘿，你别看手谕我没偷回来，我是另立大功一件，嘿嘿，怎么着不得给我点赏赐什么的。现在一看坏了，这自己真成了蒋干了。王振呢，没生气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徐成啊，水平也就跟那蒋干差不太多啊，至少说明一点，对我还蛮忠心的啊。只不过呢，偷手谕这件事儿，这已经暴露他了，这人呢不可再用了。 想到这儿，王振把脸一冷，就让徐成回去，说你走吧，没你的事儿了。徐成一看这事儿我没办好啊，他紧着给王振说小话，杜堂大人，你再给徐某一个机会，我说什么我也得把这手谕啊给您偷去。王振把眼睛一瞪，什么手谕？胡说什么啊？难道你还想回去让于谦再奚落你一番呢？啊，告诉你，再不许提及此事，明白吗？徐成一缩脖子，知道不可冒进，弄急了再来个杀人灭口，王振要说干这事儿，那手拿把钻呢。于是徐成是再三保证，我是绝不再提，不能失口。他辞别了王振，是悻悻而归。送走了徐成啊，这天都快亮了，王振整折腾一宿仍然没有困意。那个喜宁啊，困的是滴里当啷的了。王振让喜宁啊先下去休息，自己是合衣而卧。他总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对劲儿，于谦如此精明，这就这么拉倒了啊？现在看来，于谦早有防备。哎呀，我这招棋走的不好，闹不好啊，这还打草惊蛇了。于谦虽然低调谨慎，但是他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啊，搞不好啊写奏折就要弹劾我。哼，你写吧，什么奏折也逃不过咱家的法眼呢。内阁那几个老头啊，老的老死的死，他们不在话下。要是密报呢？密报我也不怕，不走内阁，奏折最终要摆到皇帝眼前，那也得经我司礼监的手啊。于谦，你就是再大的本事想上达天听啊，没门儿，因为我王振就是看门的。想告我的状啊，你休想。王振正在这盘算着呢，就听见外面急促的脚步声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喜宁啊抹着一脸吃木糊就进来了。王振一皱眉，怎么了？这是有话好好说，别跟老婆似的在这叫唤。哎呦，别哎呀，想的我着急了。这老祖宗，这事儿很急呀、啊。唐公公送信儿来了，万岁爷宣您觐见。王振听这话是心头一紧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个时候说宣我进宫，难道于谦是连夜进宫密见了皇上？他有这个本事？心里紧张，在喜宁面前不能露出来呀。你喊什么喊呢？我进宫伺候皇上，那还不是家常便饭吗？今天去的早了一点，你跟着着什么急呀、啊？皇上不急，太监急呀、啊。这真是皇上着急，不是光太监急，唐公公说了，万岁爷生气了，要您以最快的速度啊滚到，不是那个，呸，我一着急实话说了，让您立刻马上滚到乾清宫，是不是啊？这有什么可避讳的，做奴才的还不就是滚来滚去啊。啊，今天得意你就可以滚来，明朝厌烦你就要滚去。只不过你要记住，趴着不可怕，那是为站起来做准备。哈哈，来呀，沐浴更衣，咱家这就要动身滚去乾清宫。嘿，还是老祖宗境界高，哈哈，小子这就伺候您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是皇上要拿王振呢、啊、那还有假呀、啊、原来啊徐成偷手谕不成，离开了于府，于谦也睡不着觉了。正像王振担心的那样，还真是打草惊蛇了。于谦感觉到事情不妙啊，他手上拿的这张牌呀， 其实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打出来啊。自打进京以来，于谦逐渐感受到了王振的势力很大，朝堂上纷繁复杂，皇帝呢也有点听之任之的意思，现在说盲目动本，于谦觉得心里没底，结果如何尚未可知。可是现在不动手不行了，王振已经开始出招了。今天是徐成，明天又是谁来打这守御的主意呢？再有一点，守御事儿小，萧福林信中所说的事情大，因为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有人是在专门制造武器出口瓦剌，这是国家安全的大事儿。如果我再不禀告皇帝，我这犯了失职之罪。但是于谦也知道，要说写奏折，哎，从兵部啊到内阁呀，再到皇帝那儿，那皇上菜都凉了。而且于谦当然知道司礼监我是绕不过去的，王振就在那儿等着于谦的奏折呢。事情这么紧，又不能走常规的程序，哎，于谦心说怎么办呢？现在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走后门啊。走谁的后门？只有一人能够面见皇帝对抗王振，那就是成王朱祁钰。于谦二话不说，他让刘安备马，是夜访成王府。等见到成王啊，就把边关信件先呈现给成王了，也把自己在松林口扣押铁箭头的事情啊禀告给了成王。当然了，徐成偷信这事儿没说，你这又没有什么证据。只是啊，王振守御在此，于谦和成王商议我们应该怎么办。成王一听，那还用问吗？啊，现在咱们就进宫找皇上去。哼，我就说这太监没有好东西啊，这简直成了养虎为患了。你说皇上身边有这么个货，皇上还特别倚仗他，这还了得？这大明江山这不完了吗？这不是。于谦说，王爷，如果不是事情紧急啊，谦也不敢连夜造访王府。只是我要提醒您呢，王振是小，铁骑是大，现在皇上对王振十分信任，虽有守御，恐怕这事儿也不好办呢。哼，物证在此，焉敢辩驳？哎，要是明天王振一早进宫见着皇上啊，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。咱们现在就进宫面圣。书说简短，成王带着于谦连夜进宫找皇上。这放一般人呢，根本你就见不着，成王谁敢拦呢？到了乾清宫，这朱祁镇呢，哎，挺好，哼，今儿晚上用了点仙骨草啊，哎，正睡得香呢，让成王从被窝里给拽出来了。我的皇兄，你还做你的美梦呢？大明江山休矣！朱祁镇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看看吧。啪的一下，成王就把王振的手谕摔给了朱祁镇。你看看你所仰慕的、倚仗的、离不开的这位王先生，你看看他都干了什么勾当。朱祁镇一看也是勃然大怒，来呀，传王振上殿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霓九客四民王，当庙当坟声逐悠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朱颜变白头，观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粉身碎骨，一曲英

进口野生淡干海参。 嗯， 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啊，就是深海里自然生长，不靠人工养殖，捕捞季捕捞上岸后，不加糖不加盐，淡干处理后抵达国内。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呢，专柜售价是1999元一盒，但此次到岸裸价体验，每盒是飞降1300元，只要699，机会难得，所以听到就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给大家算笔账，一盒699，里边是200克干参，能有40头左右，隔天吃一头，能吃3个月。每个月海参的消费是200块钱，那每次呢就是15块钱，其实也就是平时菜市场的一点蔬菜的钱，买个零食的钱，就能吃上海参大餐了。全面补充10多种的氨基酸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等的营养素，值不值？您肯定比我明白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人担心不会泡发，其实很简单，会泡香菇木耳吧，那就会泡发海参。而且呢，今天下单的朋友啊，除了海参您享受到699的价格，还有一个专业海参泡发杯赠送给您，一煮一焖24小时，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就有了。我呢一般是多发几头放冰箱，煮稀饭丢进去，吃泡面加一头，营养档次一下子就提升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健康美食并不需要太麻烦，您也赶紧行动吧。3个月的海参大餐，再加专业海参泡发杯，一起699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看到周女士加订了2盒，说野生海参就是不一样，劲道不软塌，那肯定是不一样啊。您想啊，这个野生的海参必须是经过多次休眠期，成年之后才能捕捞上来，历经了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，与竞争对手搏斗，个个都是勇士，营养的沉淀聚集都蕴含在身体里。 王先生呢也是加订了2盒，说上次买回去老婆包了顿海参饺子，一口爆汁鲜美无比，连吃1个月都不嫌烦。 告诉您啊，海参鸡蛋羹也特别好吃，一口鲜嫩划过舌尖，泡个米饭啊，我家不爱吃饭的熊孩子都能扒拉个2碗不带停的。还有海参小米粥、海参豆腐煲、海参烧鸡汤，不只是美味，10多种的氨基酸，海参粘多糖，全家人都是适合它。 就算你不会做饭，累了乏了虚了营养不够了，直接蘸个生抽芥末直接吃都行。那营养健康的仪式感海参给你，关键是呢价格并没有高出多少，赶紧来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飞降1300，只要699。 是 699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，美食都不带重样的，划算下来每个月200块钱，停车费加油费都不够，就能把身体养护起来。赶紧让高大上的海参成为家里餐桌的常客吧！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电话是全面报线中，4877的刘女士订购4盒，0053的张先生2盒，5219的庄先生2盒，特地是买给父母的，说周末回去爸爸烧了我和他都非常爱吃的红烧肉，老爸呢却没动筷子，我说为啥啊？以前你能吃5-6块呢，我妈就说了，你爸是必须得控制。转眼间我们都感叹自己老了，却不知爸妈正在加速变老。 海参低脂肪，里面海参酸性粘多糖，包括人参皂带，多重的氨基酸。最后的30秒钟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省下自己的一双鞋子钱699，给爸妈3个月的海参滋补。进口的野生的海参全部都是一级品，值得给家人最好的， 是 只要699。 是 699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，美食都不带重样的，划算下来每个月200块钱。停车费加油费都不够，就能把身体养护起来，赶紧让高大上的海参成为家里餐桌的常客吧。现在下单还有省心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神武月单刀赴会，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出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秦叔宝二探武南庄，他把尤俊达办丧事是假，掩盖劫黄冈是真的破绽说了出来，尤俊达不承认。村头碰着那个小孩，我不认识，那个孩子是胡说呢。我门洞里的家人你也知道，当初他们都是绿林的伙计，你突然问黄冈的事儿，把他们吓一跳，谁也害怕呀，这正常啊。至于我穿孝袍子也好不穿也好，哥哥，天这么热，我就不行把孝袍子脱下来凉快凉快吗？我母亲已经故去20多天了，我就得黑白天都穿着吗？我就不行凉快凉快，这叫一家一个令，你管不着，你强词夺理。那我再问你，老太太什么病？你说没受床前苦，上中侧一跤摔死了。你是前言不答后语，这些破绽你能解释得了吗？你说这个。尤俊达没词儿了，一想怎么办，不好，他已经怀疑上我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有了。想着这一阵冷笑，秦叔宝，你是不是说完了？你这么讲好像黄冈就是我结的。好，咱把交情扔开外，就是我结了黄冈，你找不出我的赃证，这官司不能打。今天你到这是给老太太啊上计来了，算是你行人情来了，你可以走。你今天走出门，就算跟我素不相识，明天中午请你到这儿来，我在家里等你，静等你抓差办案。秦叔宝也火了，好啊，明儿个你要不在呢，言外之意你要跑了怎么办？尤俊达一拍胸脯啊，嘿，我要是一躲就是匹夫之辈。好，咱们明儿再见。说完站身形腾腾往外走。尤俊达说，还是那句话，丧家不送人，我送你了。秦琼走后，尤俊达把朱能叫过来，贤弟，你还得跟着他，你瞧他干什么，你跟着他。好，朱能走了去追秦琼。这阵啊，和尚还在念往生咒呢，尤俊达告诉家人别念了，都叫人给看破了还念什么，快快快，开发金钱叫他们走，把棺材抬到后边去，灵棚拆了，古药班子送走。嚯，人多好干活，嘁了咔嚓一会儿，这院里静下来了，孝衫也都脱掉了，一个个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，院里院外收拾干净。有人过来，庄主您打算怎么办吧，这个秦琼可厉害呀，眼睛也毒，他快把我气疯了，我和他势不两立，看来是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，只要有秦琼，我这份黄冈是非被他们搜走不可，这个财不但发不了，命也没了。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你们在后花园西花厅后头刨个大坑，越深越好，明天早晨你们拿着兵刃在花厅后边埋伏着，我在屋里坐着等着，秦琼他不来是他万幸，他要来跟他说，我们俩把话说翻了，我一喊来人，你们出来把花厅一围，他一定往外跑，你们一齐动手把他置于死地，把他尸体扔下坑，天土一埋，这叫人不知鬼不觉，活埋秦叔宝。要不把他致死，咱们这个事儿是非放案不可。大伙说对，咱们就这么办了。就这样，这伙人在后边兵帮一会儿刨了个坑， 这坑啊有两丈来深，都预备好了。到了次日，大家吃罢了早饭，尤俊达在西花厅坐着等着，手下60多人拿着兵刃暗藏在花厅后边，前院角门各处都安置了一个家人，大门上有2个家人在左右门墩上，一边还坐了一个。这俩聊着，大哥，今儿个秦琼要来，嘿嘿嘿，他可来着了，那是死催的，活腻歪了。据我想他不敢来。正说着呢，好嘛，一阵马褂轮铃声，俩抬头一看，呵，秦叔宝真来了。再说秦琼昨天跟尤俊达把话说翻了，出来上马又往西南走，到了集镇上又回到店房里，进门有人招呼着，啊，您还是住那西跨院北屋吧。好，来到屋里，伙计啊，我托你一件事儿。伙计说，您甭说了，是不是在柜上留话，说您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排行在2，有人找您，说您在西跨院北屋里。 对对对， 秦琼都乐了，小伙子你真机灵啊。伙计说，我就知道你是犯找人的病了，只等到天黑也没有人。说起来秦琼啊真够朋友，在这阵儿还等着尤俊达说实话呢。他哪知道啊，尤俊达憋足劲儿要把他剁了。秦琼赌气睡了，第二天早晨喝完了茶，吃罢早点，越想越生气啊，这是要跟我动真格的，今天我要是不去，这个跟头我算栽了。伙计算账，付过钱，备好了马匹，挂上军刃，又奔武南庄而来。这就三探武南庄，到这一看呢，嘿嘿，过街牌楼拆了，灵棚也拆了，素彩子没了，吹鼓手打发了3条的街了。到门前一看，门前站着2个家人，青衣小帽，撇着嘴，扬眉吐气，斜着眼看秦琼。秦琼心想，今儿个可能有准备了，八成没安好心。头天我来他们不理我是因为不认识我，昨天我来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，今天我来这两人连理都不理。你们要干什么呢？还想杀官差吗？谅你们没那个胆子。秦琼甩凳下了马，把自己的战马拴在了老槐树上，上台阶把气压了压，不乐强乐，冲2个家人一抱拳，二位请了。再看这2个人呢，摇着头晃着脑袋斜着了眼儿，啊，请了，什么事儿？劳您驾。您呢往里边回一声，就说我秦琼拜见你们这儿的尤庄主。啊，好啊。这家人呢左手挑起大拇指，嗨，准知道你来，你自个儿往里走吧。告诉你，后花园西花厅上我家庄主等着你呢。秦琼一听脑袋嗡的一声，气得肺都炸了。尤俊达，你错了，你想吓唬我？我秦琼向来不怕横的，别看我现在身上无有寸铁，我倒看你能把我怎么地。想到这迈步往里走，来到了中门。尤家人说，你来喽，往西北角转。到了西北角，又有家人说，你顺着房山往后转，到了房山北头往东一拐，路北里有个月亮门，有个家人在站着呢，啊，你请到西花厅上吗？我家庄主在呢。就这样进了月亮门，往眼前一看，一片竹堂啊，东西花厅各3间，院子里清静无声，连一个人都没有。秦琼往西花厅走来，书中暗表花厅后边埋伏着人，这伙人探头缩脑，偷偷往外看，看见了秦琼赶紧往里一躲，小声嘀咕，诸位来了来了，听着我，咱们预备好了。好了，这是秦琼迈步进了花厅，就叫尤俊达在那坐着呢。 厅里有一张八仙桌，姚俊达看见秦琼还真不善，欠身站起来了。二哥来了，坐吧。往身旁一指，秦琼一看，嘿，这可不错，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，也没有别的座位，只在桌子后边有一条花梨的长凳，二人凳，叫挨着他坐，我要不敢挨你坐，就算我栽了。就这样，这条长凳上一边坐着尤俊达，一边坐着秦叔宝。兄弟，老太太发送出去了。哦，兄弟啊，你不对呀。哦，我怎么不对？老太太刚出堂，父母热销在身，你就脱了校服啊。你瞧你这身枣红衣服，要让人瞧见，岂不是把大牙都笑话掉？这个你甭管，这是我们家传的规矩，临出笑满，你何必多口。说完了，上下打量秦琼，哼的一声扭过脸儿，把右胳膊肘放在桌子上，用手一托额角，一语不发，给秦琼一个后脑勺。秦琼一看，嘿，好啊，你给我后脑勺不理我呀，好，我也给你个后脑勺。他扭过脸来，把左胳膊肘放在桌子上，用手一托额角，也给尤俊达一个后脑勺。心里琢磨，尤俊达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明白了，这院子里没有人，不能够啊，是不是在猪塘里或者房子后边埋伏人呢？只要你说动手，他们出来就把花厅一围，想把我给废到这儿，我得留神看着点儿。秦琼用手捂着半拉脸儿，可是有手指缝往外边观看，这多好，脸谁不理谁，就这么耗着。时辰可不小了，花厅后头的家人心里琢磨，哎，怎么没信儿啊，就这么耗了能有半个来时辰，功夫可大了。那么为什么尤俊达没动手呢？他现在思前想后，为难呢。尤俊达想，我把秦叔宝在这毁了很容易，我一喊大家伙出来围上一动手，甭说你一个秦琼，十个秦琼比你身份再高的也得死在这，可是把他要废了，他死在这儿将来怎么办？他可是官人呐，官面上没这个人能完得了吗？他走的时候能没和别人说他上武南庄吗？非到这来查不可呀。再说了，他跟我们总瓢把的单雄信又有交情，就连单雄信也得找这个人呢，也是一样的完不了啊，这是个大麻烦。可是放他走我没命了，我把他废了我也得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就在这么功夫，从院子里突然出来一个人，秦琼隔着手指缝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见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，膀大腰圆，一身英格绿的跨袄，垫脸朱眉，不露头，大颧骨，咧着大乖乖，一部连鼻络腮的短胡须。这人怎么看着眼熟啊？怎么眼熟啊？程咬金来了他能不熟吗？因为那个滚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就这模样正是程咬金。程咬金怎么来了？因为今天的地窖里啊等了半天了，没人送水，没人送饭，他急了，怎么都不来。他一拉这个绳，把绳给拉断了，也没理他，可把他气坏了。就这么他拿着一个马蹄筋他就上来了，来到前院就喊，我说你们有人没有啊？全死绝了怎么的啊？怎么不给我送水送饭呢？ 可把家人吓坏了，等，又不是大庄主，你先别嚷，听我跟你说，咱们这家呀要完了，我不管他完不完呢，怎么不给送饭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把秦琼、秦叔宝、三探武南庄的事儿细细的说了一遍。这秦叔宝查案子来了，来抓你来了，多亏啊我们尤庄主在这对付着，要不然呢你得被他抓去啊。我告诉你吧，今天我们家就要出大事了，因为秦叔宝盯着我们家不放，早晚得放案，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，为了我们活就得叫他死。我家庄主爷就要在后边挖个大坑，要活埋秦琼。怎么尤俊达还要活埋人呢？嗨，官面人不埋他干嘛？埋就埋了吗？等等，这人埋了没有？还没有呢，这不我们都在这盯着呢，他们俩正在西花厅着耗着，我们盯这码事儿，所以屋里没有人，要不然哪能把您扔下不管呢？哦，这姓秦的是干什么的？是这么回事情。秦琼、秦叔宝很厉害，手使一对瓦面金装剪呐，在我们山东可有一号啊，剪打山东六府，马踏黄河两岸。我家庄主怕不是对手，所以把我们的前院后院人都调来了，一起把他给剁了。别忙，等等，秦琼这名字我怎么觉得特别熟呢？你哪能跟他熟呢？哦，他名倒是不小。不对，秦琼瓦面金装简，哎呀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？我在哪听说过，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叫什么秦叔宝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哥哥叫秦琼、秦叔宝，是同名同姓呢，还真是我那个哥哥呢。那我可得瞧瞧，万一是我那哥哥给活埋了，小尤哎，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，我得瞧瞧去。家人说您不能去呀，你一去就坏了，抓的就是你，你是主犯，你甭管，你给我躲了，你要是再拦我，我抠出那眼睛当炮踹啊！要是我哥哥，不如今天你把我埋了。说完腾腾腾腾腾直奔西花厅。秦琼在屋里看见了，心说，哎呀，这个长相真可以呀，是武将，真威风啊。怎么跟结黄杠的人长得一个模样呢？他正琢磨，程咬金一掀帘子就进来了，可把尤俊达吓坏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呢？哥哥，你来干什么？坏了，哥哥你快走，你闪开吧，你等等我瞧瞧谁叫秦琼。秦叔宝一听再看他，也觉得似曾相识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谁？我是秦琼。秦琼，我问问你的小名是不叫太平郎啊？啊，你真是太平郎啊，是我呀。哎呀，哥哥呀，可想死我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扑通，棒棒棒，磕响头啊。程咬金那么大个子，长得粗鲁莽撞，往着一跪，磕头一喊，像个娃娃一样，把秦琼闹愣了。尤俊达急得了不得呀，哥哥你快走，你甭管，小子我们哥俩说话，你别打岔。秦琼愣了半天，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，忙说，这位兄弟，恕我眼拙，我可把你给忘了，我们在哪儿见过，你提醒我一声。哎呀，哥哥， 咱哥俩分手的年头太多了，我七岁你八岁，我叫阿丑啊，我叫程咬金呐、啊，程一郎，你记得不记得？哦，秦琼这才如梦方醒啊，原来眼前这个蓝蛋脑袋是程泽臣程叔父的儿子，眼泪刷就流下了，急忙搀起程咬金。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想不到咱们哥俩在这儿见面了。兄弟啊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程咬金也哭，哭着哭着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后边还挖着坑等着埋秦琼呢。他一擦眼泪，来呢，家人进来，大庄主什么事儿？去去去，搬几把椅子来，沏上水，告诉外头那些人，那个坑赶紧填上，今天埋不了了。尤俊达说，哎，你们哥俩也认识啊，你们怎么个交情？小子你甭打听，今儿个你就在旁边听着。尤俊达不敢言语了，心腾腾直跳啊，心想这可糟了，这程咬金是罪魁祸首，是主犯，现在他出现在秦琼面前，我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只可站在一旁听着吧。那么程咬金跟秦琼是怎么个交情呢？原来程咬金的父亲程泽臣在南陈的长春关做总镇，秦琼的父亲秦仪是马明关的总镇，都是南陈的大将。程秦两家是世交，这两孩子从小就在一起玩，是发孩的弟兄。秦琼八岁，程咬金七岁，俩人才分开。尤俊达哪知道这些呀，这时候有人搬过椅子，程咬金说，二哥你坐下，我大妈好吗？咱们分手了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过的？说给我听听。秦琼就把他由马明关母子逃难来到历城落户的事儿对老程说了一遍。程咬金说，二哥你比我强多了。哎，我可不如你。那么我先问问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哎，我呀没干多少好事，没有你本事大呀。当初杨林兵发南陈，把我爹打死了，我娘带着我逃难来到山东东阿县斑鸠镇，到这之后我不念书不认字，净学打架了，打闷棍套白狼，抓切糕卖馅饼，后来卖私盐闹公堂，一直说到卖麻子，又把大闹会友楼，尤俊达把他请到家里做响马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二哥耶，嘿嘿，现在兄弟可不行喽。秦琼一听明白了，要这么说，那么结黄杠的是你吗？二哥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小孤山长叶林结黄杠的程达尤金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